乱溜乱溜乱溜乱溜溜呀吼嘿，带上了扁担我要到荆州，要溜进来花儿子个子个啦啦啦啦啦，哎嘿嘿嘿嘿哟，我要到荆州。一根扁担乱溜溜地溜呀吼嘿，乱溜乱溜乱溜乱溜溜呀吼嘿，担上了扁担我要到荆州。哎呦，我要到荆州， 我要到荆州。 上了扁担我要到荆州，扬着进来花儿子个子个啦啦啦啦啦，哎嘿嘿嘿嘿哟，我要到荆州。一根扁担转溜溜地溜呀吼嘿，转溜转溜转溜转溜溜呀上了扁担，我要到荆州， 我要到荆州， 扬着心儿， 扬着心儿， 花个子个子个子个子来，嘿嘿嘿哟，我要到荆 州，我要到荆州， 扬着心来， 扬着心儿，花个子个子个子个子来， 嘿嘿嘿哟，我要到荆州。 我的城上美奈何，嘿哟我的 那么恩爱哟， 樱桃小口恩爱哟， 一点点那么恩爱哟， 樱桃小口恩爱哟，一点点那么恩爱哟。 三月里来桃花开， 我和妹妹成恩爱， 八月中秋月正圆， 讲起了妹妹泪涟涟， 走啊，长城外，塞上好风浪。

姑娘，从黑夜和你到天明。 白木河水在奔腾，孤雁飞到天空，我看着不见你 左手锣，右手鼓，

骑着马儿唱去。 下了绿色的衣装，轻轻地盖在那荒原上，割断了塞外的荒凉岁月，迎来了绿色的明我们捧起了晶莹的汗水，深情地洒在那戈壁上，融化了千年的不毛之地，迎来了遍野的稻绵凉。多斯洛，多斯洛，我的朋友啊，朋友啊，请你来，来这里尽情地玩耍。 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